02-8-1890南京医维科。 金鼎传媒集团与法国著名传媒集团展开深度合作，金鼎购物指南全面升级，每周四与读者见面，随刊发行新版生活时尚周刊以及月刊，新版精品购物指南为读者带来更优质的阅读体验，现已上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双十一狂欢来临了，估计昨天晚上不少网民都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11号零点的钟声敲响后1分12秒，天猫交易额超过10亿元，阿里去年创造的消费额奇迹很可能被轻松的超越。但是在往年的经验来看，热闹繁华过后，难以治愈的是节后综合征，居高不下的商品投诉，产品质量不好，快递服务严重滞后，售后服务难以保障，网络诈骗乘虚而入等等。根据今年上半年全国消费者协会受理的投诉情况统计，共受理网络购物是15,559起，同比上升了28%多。那作为双十一的绝对主角，消费者在这场精彩大戏当中，除了享受低价购物的快乐之外，也要面临一些令人不悦的法律问题。那么稍后我们将请专业律师来揭秘这些双十一购物不得不防的几大陷阱，以及剁手党需要清除哪些网购新规和维权的秘籍。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条最新的报道。西城检察院今天上午刚刚披露了一起大案，全国最大的银行间债市腐败案，嫌疑人担任1年半的债券交易员，侵占利润2亿多元。犯罪嫌疑人张某在某国际信托公司担任债权交易员期间，以该公司为债权交易平台，先后通过162笔的现券买卖，涉及48只债券、42家债券交易机构、近900次的债券买卖，向自己实际控制的信息咨询公司输送利益2.07亿元。在去年1月27号，西城检察院以涉嫌职务侵占罪对张某提起公诉以后，一审法院在今年的2月9号宣布一审判决，认定了起诉书指控的全部162笔犯罪事实，但是呢，将指控的犯罪数额减少了30%，判处张某有期徒刑12年，并且处没收个人部分财产。但西城检察院认为呢，这个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涉案赃物处理不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量刑，侵犯了被害单位的财产权利，于是在今年的2月16号对一审判决提出了抗诉。在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改变了一审判决被认定的事实，将西城检察院指控的全部2.07亿元的犯罪数额予以认定，并判处张某有期徒刑13年。那近期我们警法在线节目将邀请承办检察官来揭秘案件的始末。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关注热点话题，双十一剁手党需要了解哪些网购的规则和维权的秘籍。据北京晨报今天报道说，去年的双十一，阿里创造了571亿元的单日消费额奇迹，那今年这个数字很可能被轻松的超越。 11号零点的钟声敲响后1分12秒，2015天猫双十一交易额超10亿元。那去年阿里巴巴双十一3分钟是突破了10亿元，今年12分28秒，天猫双十一交易额超过100亿元。那其中无线交易额占比是74.83%。那国际化也是今年双十一的一大特点。据介绍，11号晚间10点半，美国证券交易所为2015天猫双十一全球狂欢节特别举行了远程开市的敲钟仪式，这也是纽交所首次为一家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举办这类仪式。中国青年网的报道说，买买买是每年双十一的主旋律，然而今年不同于以往，全球狂欢节主题成了最大的亮点。晚会是大腕云集，一呼百应，不同国籍的明星争相刷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双十一品牌效应已经是影响深远。那数据显示说，全球200多个国家参与了双十一盛宴，4万多个国外商家，3万多个品牌和600万种好货都参与其中。全球买全球卖这个局面已经实现了，中国的双十一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全球的狂欢节。那中国青年网的报道说，可以说中国消费升级释放出对优质商品的巨大需求，让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协议建设以及更多的国家充满想象空间，也让中国电子商务插上了全球化和全球命运共同体的翅膀。在它的阳光普照下，双十一更有了以节日以品牌走出去的延伸价值和实际意义，由它担当起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名片，并且成为矩阵，并且以这个矩阵方式来构成国家之间的对接平台。那阿里巴巴去年一天就卖了500多个亿，可今年突破这个数字像玩儿一样分分钟的事，这就是对唱衰中国经济的最大回击。那这是互联网加带动下的消费的创新，在这个领域里，中国已经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弯道超车，并且以风向标的姿态走到了世界前列。而当自己已经成为巨人的时候，如何站在高耸的肩膀上眺望远方，推动全球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应该成为中国电商下一个飞翔的理由。那不过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繁华和繁荣，在背后我们需要冷静思考一些问题。在每年的这些热闹背后，是居高不下的消费者投诉，产品质量问题，快递服务严重的滞后，售后服务难以保障，网络诈骗也乘虚而入等等，都成为了典型的双十一之后的节日综合征。那么根据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的受理投诉情况来看呢，共受理了网络购物是1万多起，同比上升30%。消费者反映电商不按照合同约定的履行的义务，以及产品存在质量问题，这样的投诉相对比较多的。那么剁手族需要清楚哪些网购的新规和维权的秘籍呢？今天我们也是现场请到了消法的专业律师，来自北京纳诚律师事务所的陈娜律师。你好，陈律师。 哎，你好，丹老师。 通过这些年的这个总结哈，给我们分析一下双十一的有哪些比较典型的消费陷阱。 对，这么多年那个办案总结呢，大概总结了一下，这个有几大陷阱。首先呢，比较突出的呢，就是在打折之前暗中抬价，就有些商家呢，他在这个双十一之前呢，把这个价格抬得很高，然后今天呢就打得很低，但实际上呢，它的价格呢跟原来的价格呢差不多。 有一个白领说，他后来用了红包去买的话，也比以平时要高出100多块钱买的东西。 对，所以还是大家在购买之前呢，就比较一下之前的这个报价，特别是比较远期的报价，因为它是这种打折之前的比较近期的，它可能会抬高价格，所以呢要比较以前的这个报价记录，这样呢就防止这个打折之前暗中抬价，咱们上当受骗。 看到更远的价格是什么？之前的。 对，之前的价格。然后第二方面呢，比较就是质量问题。质量问题呢，一般存在假货或者是水货，或者是呢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这个质量问题的货物，鱼目混珠，然后当作真货呢卖给您。所以呢，这是也是需要您必须要提防的。 然后呢，还有一些呢消费陷阱，比如说呢运费方面，因为呢咱们现在呢商品价格可能很低，但是呢运费这一块呢您也是需要考虑一下，有的呢运费呢甚至比商品的价格还要高，所以这是需要考虑运费问题。还有一些陷阱呢，比如说预付定金，有很多呢商家呢会说让咱们消费者呢先付一些定金，然后呢付的定金越多呢，咱们这个商品的价格呢越低，但是实际不是这样的，付了定金之后呢，那很可能存在就是当商品呢就是支付不了您，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存在这个商家的这个违约，那么按照定金法则呢，商家应当是双倍返回您定金，对，然后还有的这个陷阱呢，比如说有的诈骗的在网上呢进行这个诈骗，那么它呢会存在套取信息诈骗这个买家，比如说呢他冒充一个买家去向这个卖家获取您的一些信息，然后呢告诉您这个支付呢没有成功，那么需要您再进行登录网上验证密码，这种情况呢您的银行卡信息呢很可能就会被这个诈骗的这个人所获取，从而呢就是您的银行卡的这个会有一些损失，金钱上的损失，基本上目前就是这几个 比较 典型的这个陷阱。 那么剁手族需要清楚哪些网络购物的新的规定呢？ 网络购物新的规定呢，主要是消法，就是咱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的规定。比如说呢，比较典型的就是预售商品试用7天无理由退货。就是说呢，您在收到商品之后没有任何理由，那么您也可以在这个7天之内退货。但是呢，需要您保存好这个购货的这个票据。说这购货的这个发票，这样呢能够证明您是从哪个卖家处获得的这个商品，从而找到这个诉求的这个本主是谁， 7天无理由退货。 那么第二点呢，需要这个网购新规呢，就是网购赠品也可以享受3包的这个服务，就是赠品的话你也可以要求退货啊换货啊，就是这种3包服务，对，如果质量不好的话，然后呢还有一个新规呢，就是网购食品如果出现问题可以向第三方平台索赔，就是说呢咱们依照合同的相对性呢，您平常呢只能是向卖家索赔，但是呢食品呢咱们有一个严格的规定，特别是网购食品，如果呢你要发现这个食品存在质量问题，那么可以向这个网络这个第三方这个平台呢去进行要求索赔，它是承担一个连带的责任。 以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只是合同相对方嘛，你要向卖家去索赔，但是现在呢你这个网络这个提供的这个网络销售平台，那么和这个卖家共同可以向您承担一个连带的责任， 这是双保险了， 对，双保险， 这是对于食品， 对，这是对于食品，因为食品呢是要求比较严格的，关系到我们自身的切身利益，所以食品质量一旦出现问题，那么对我们的自身状况呢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对食品这一块是有这样严格要求的。 另外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也是有限制的， 对， 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冰鲜食品等等，有一些是符合规定的，那是不能够退换的， 对，就是有一些对，比如说消法呢规定了几种特别的，那么就是新鲜的不易这个储存的食品，那么你是不能退货的，那么还有一些你是预定制的，就是根据您的需求预先定制的这个商品， 什么的， 对对，这种呢是不能退货的，所以呢它有一些特别规定， 那么在这个网购当中啊，维权和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去维权有什么不一样，有哪些需要特别掌握的一些要点和秘籍吗？ 这个网购维权呢跟现实生活中有区别，因为是个虚拟世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对我们的证据要求就是非常的严格，因为咱们法律规定呢通常是谁主张谁举证，所以在证据上来说呢您就必须要有充分的证据准备，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你那个网购的这个卖家的一些信息，然后呢您的购货这个发票，一般呢我建议消费者呢还是要让卖家呢提供发票，如果没有发票的话那么收据，同时呢保留这个快递单签收单， 然后呢，这个拿到这个货物的时候呢，首先要检查外观，这个是不是良好？因为有些易损物品呢，你当时就能看出来这个已经损耗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证据要保留。如果要是在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请第三方鉴定机构或者是公证处，然后对这个证据呢进行保全，以便我们那个维权需要。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跟这个咱们现实生活中不一样，如果呢您要是发现有存在这个问题，那么您第一时间，那么首先要打这个网络的一个服务平台，向这个投诉，向网络运营商投诉，然后呢，或者是向当地的消费者协会、工商部门呢进行举报和投诉，通过消协呀，是工商部门呢进行调解，尽量呢使您的权益呢尽快的得到保障。 这个里面要特别提醒这些网购的达人们，就是维权的意识其实很重要，就是证据意识。 对，证据意识。 刚才讲到了， 对， 不要一来就把包装噼啪全拆掉了， 对， 扔了。 对对，就是证据呢是非常重要的，要比我们现实当中的这个能看得见的这个买卖要肯定是要重要多， 还要重要的多。 对对，因为是虚拟世界，所以呢这个证据要这个保存好对。 另外就是时间意识也很重要。 对，时间上来说呢，我们因为是7天无理由退货，所以呢您是不能够像平常可能有些商家，就是咱们现实买卖当中可能一个月你都可以退换货商店，但是呢因为网络商品呢它是虚拟的，就是虚拟世界的交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您尽量是在7天之内，或者是尽快7天之内去第一时间，然后去把这个事情解决，或者是投诉。您要投诉给第三方，比如说网络的服务商，那么这样呢，那个您也需要保留证据，比如说那个 QQ 啊，那个聊天记录、投诉记录，或者是电话记录，这样呢也就证明您在第一时间去进行投诉了 这是网络上很多痕迹是还可以保留的啊， 对， 自动保留了可能就，但是作为生活当中你收到东西以后，比如包装啊、快递单啊、收据也好、发票也好， 对， 东西不要损坏， 对， 就是第一时间先保留好， 对， 确实没有问题了你再处理那些包装等等东西哈， 对， 这个意识是很非常重要的啊。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们进段广告，进段广告继续来关注关于双十一剁手族需要了解哪些网络新规以及维权的秘籍。 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五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42，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今天呢是11月11号，我们来关注双十一的狂欢。那每年这个双十一热闹繁华的背后，都是居高不下的消费者投诉，也形成了这个典型的双十一之后的节后综合征。那么根据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这个受理的投诉情况来看呢，同比网络购物的投诉是同比上升 30%。那么剁手族应该清楚哪些网络购物的新规以及维权的秘籍呢？下面我们进行详细解读。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消法专业律师，来自北京纳诚律师事务所的陈纳律师。你好，陈律师。 你好，戴老师。 陈律师会给我们介绍几个案例。那这几个案例呢，不是一般的这个消费者的一个纠纷案例，而是已经到了法院的案例，也有典型意义哈，给我们介绍一下，分析一下。 比较典型的有几个案例，咱们首先分析一下这个格式化条款的问题。就是呢，一个这个格式化条款是否呢应当被确定为无效。在我们那网购过程当中呢，大家经常会遇到一个协议，就是说呢，您在购物之前，网站呢会有一个协议，说要您同意之后呢，然后才进入这个网站。 对呀、 那么我们一般人呢是很难说看清楚这个协议。 彻底读完了以后再 对对。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一般都是为了进网站，我们先点这个同意所有条款啊。那么点了之后就进入了。但是呢，如果要出现这个纠纷的情况下，那么商家呢肯定会以这个条款来作为辩护的理由。 你同意了呀？ 对，所以呢，这个条款当中呢有一些对我们消费者是非常不利的。那么尤其是特别这网络消费，比如说这个是在哪进行诉讼？因为诉讼呢，我们有一个管辖的问题，就是说呢，这个条款当中呢，平常会约定说在商家所在地的法院进行诉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是广州的消费者，那么这个商家在北京，那么商家肯定会在条款中约定你需要是在北京进行诉讼。那么呢，在前不久呢，出现了一个真实的案例。那么这个商家呢，在广州呢进行了诉讼，他没有按照条款的约定在北京进行起诉。那么这个商家呢，就在法庭上称，那么我们条款的约定是你需要在北京。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法院呢是怎么判定的呢？法院呢意思呢是，依照合同法的规定。那么在合同的履行地或者是被告住所地那么这样呢都可以进行这个诉讼那么这个购买者呢因为是在广州那么所以呢这个广州法院呢受理了此案件，并没有因为咱们这格式条款中约定了我必须在北京进行诉讼这种格式条款而那个判令这个购买方呢是这个承担就没有承担这个格式条款不利的后果所以呢还是在广州呢那个诉讼，并且呢这个消费者呢获得了胜诉这是一个格式条款比较典型的案例。 其实这个案件也提醒我们大家，有时候还是要读一读这个相关的一些商家他制定的那些东西是什么。可是有时候又很矛盾，你不签这个说不点这个同意对勾吧，你进行不了下一步。可是里面有很多东西呢，你对你有没有利？作为消费者是弱势的，他那个密密麻麻那么多条款，你都会通读吗？估计可能这通读的人不到1%，甚至1000%。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案例呢，就是简单说一下，就是证据性，就是咱们刚才也说过，这个证据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一个消费者呢败诉的案例，那么主要是存在呢以下几个问题。他呢那个这个商品呢去到法院进行诉讼了，但是呢依照呢法院呢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那么他在法院的时候呢没有主张证据证明是从这个卖家那个购得的这个商品那因为呢他没有任何证据，那么只有这个 QQ 聊天记录但是当时呢也没有进行截屏，所以呢在这个没有截屏 QQ 聊天记录的情况下，法院没有办法确定买家和卖家的一个真实的这个买卖交易情况价款的这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咱们消费者呢就败诉了所以呢就是在网购的情况下呢，一定要建议消费者呢积极的截屏截图然后呢特别是一些卖家承诺的质量信息和价格信息运费的方式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在这些问题质量价款出现问题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可以就依据 QQ 截屏或者是这种聊天记录然后来有利有据的然后进行诉讼 这就是一个案例哈 对。 还有哪些比较典型的消费案件？ 还有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这个没有明示这个中奖概率了， 那 这个是不是属于欺骗性的销售呢？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有很多现在是中奖，说这个网络说中奖，但是中奖这个情况呢，很有可能是一些这个诈骗性的情况啊，比如说呢，那个商家说这个一点击就中奖，购买就中奖，但是呢，商家必须要明确他这个中奖的概率。中奖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中奖率是100%或中奖率是80%、 嗯、 然后这个呢必须明确， 必须要明确的， 对、 哦、 对，这个是我国呢相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相关这个法律规定的、 嗯、 我们中奖概率必须明确、 哦、 如果呢你中奖概率不明确，咱们前一段就有一个消费者起诉到法院了啊、 嗯嗯 因为这个商家呢在这个宣传的时候呢说中奖，但是没说中奖率、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法院就是判令这个商家呢承担相应的责任啊、 哦、 因为他必须要明确这个中奖率， 嗯， 啊， 那算是一个欺骗性的一个销售 啊，对、哦、如果他这个欺骗性的销售的话、 嗯、 如果要认定欺骗性的销售、 嗯、 那么可以呢这个消费者呢要求这个商家进行这个赔偿， 嗯 啊，可以达到如果要支持的话，可以达到损失额的3倍的一个赔偿， 嗯 啊 嗯。那么像这个很多网站贴出了，比如说仅限今日啊、今日特惠啊、明天涨价这种等等这种、 啊、 有点带误导性的语言啊、图片啊、文字等等，这个是被禁止使用的吗？ 啊，对，这个呢是咱们国家相关法律明确呢禁止使用的，因为这个呀，它涉嫌到一个这个不正当竞争， 嗯 啊。因为它是仅限今天呀，然后这种情况呢是这个一个对消费的一个诱导啊、所以在这种情况就这些仅限今天呀最后一天呀，像这种在网络上经常出现词语的实际上是被，对，实际上是被禁止的，对，今天我也听到很多这个消费、 哦、 就是这个信息、嗯、 那如果说商家被举报的他会承担责任吗？ 如果商家被举报的话，那就看消费者的，首先呢是工商部门，可以到工商部门进行举报、 嗯、 那么工商部门呢如果要是经过检查经过排查，那么商家呢存在一定的这个违法行为，除了这个虚假宣传、夸大宣传之外，那它会给消费者呢造成一定的损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工商部门很可能会对他这个虚假宣传，然后夸大宣传的那个额度，就是他的这个营业额或者是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这个额度，来相应的进行处罚。但是他也需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啊，就是看看有没有他这个违法所得额或者是销售额啊，是这样。 那么陈律师，您作为一个消法方面比较专业的律师哈，您平时有网购吗？ 啊，平时有一些网购啊，对， 算不算比较这个达人的这种行列？ 我还没有到达人的行列、 嗯， 但是就是网购也很关注，因为家人呢也在进行网购、 嗯、 啊、 嗯， 所以还比较关注这方面的。 那您看到现在这个确实是叫剁手族、剁手党啊， 嗯、 这个缺乏一个理性的消费方面，您有什么样建议吗？ 对，是这样的，因为还是建议大家确实要理性消费，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不要被一些说降价信息啊，或者说这个蒙蔽双眼，对对对。然后呢，我们最好呢建议理性怎么理性呢？那么就是说，大家需要列一个清单，就比如说 需不需要这些东西， 对，需不需要这些东西？然后按着呢清单，然后再比较价格，然后这些呢购物，这样的话呢，可能控制呢一些这个冲动， 嗯 啊，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这个理性消费， 嗯，因为可能你买回来之后，估计不少网友会发现，这东西第一我用不上， 对， 第二又浪费了很多钱，又很后悔， 对， 可能是很优惠的时候买的，但是你用不上它的话，那么是不是一种浪费呢？ 对，是，所以呢这种情况下您是可能很便宜的价格买，但是你买了很多，也许你这一年半年都用不完、 嗯、 那个质量呢物品呢过了保质期了， 对对 对, 对， 那实际上呢您是等于把这钱给浪费掉了，并不是节省掉了， 对对对， 所以呢就是大家理性购物，同时呢还提醒大家呢、 嗯、 作为一个法律人士提醒大家呢还是注意维权意识、 嗯、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些维权的方法、啊、 保留证据， 对、 嗯、 保留证据啊、然后呢及时第一时间、 嗯、 第一时间，对，然后特别是还有一些特殊的商品，比如说食品、 嗯、 那你更是可以要求一个严格的更高的一个赔偿、 嗯、 啊，就是要求第三方的这个连带责任赔偿、 嗯、 啊，所以呢请大家希望呢这次的我的一些点评能给大家有所这个收获 啊， 也祝大家今天购物愉快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